人民广播电台监制，北广合艺出品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鱼香肉丝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坡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，两小时好歌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一点到两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赵传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， 爱要怎么说出口， 咖啡越长大越孤单， 越长大越孤单， 周华健发心， 真知真回 答，任贤齐心太软，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， 张柏芝星语心愿，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， 周杰伦蔡依林布拉格广场， 我就站在布拉格广场，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， 我终于 的经典老歌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赵传的经典老歌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，这首歌由李宗盛填词谱曲。

对，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，做个笨一方。 笑得多真，到最后随缘逝去，没一分可强留。茫然仰首苍天，谁人躲藏在背后、啊、梦中想的都遗留。来每点温馨，每点欢欣，每个梦，随缘当至，没一分可强求。回头看这一生，人如飞虫，多忙碌、啊、恨的苦的需承受。你我随缘曾邂逅，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。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、啊、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。每点欢欣，每个梦，随缘当至，没一分可强求。回头看这一生，人如飞虫，多忙碌、啊、恨的苦的需承受。你你我随缘曾邂逅，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。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、啊、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。我随缘曾邂逅，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。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、啊、冷冷暖暖都 当中，我们无法避免那些孤独的风景。慢慢长大的自己，身边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很容易就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了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这是来自内心最无奈的感叹。来听听吧，牛奶咖啡的老歌《越长大越孤单》。 多年以后，你回到我身边，不安全充满了

个人，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，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 歌词吗？画面太美我不敢看，就是出自于下面的这首歌《布拉格广场》，由方文山填词，周杰伦谱曲，蔡依林演唱，收录在2014年推出的《看我72遍》专辑当中，这也是电视剧《上班女郎》当中的主题歌。 琴键上透着光彩，挥断玻璃窗，装饰整个的视角，当谁谁谁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，顺着竞争方向，看见经纬衣服是发设计的又划上，静静欣赏 我脸冲，做时时刻的事，抓更新新鲜感，一段一段流浪。 走下去。 时光的彼岸，身影在徘徊，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是一首经典老歌《光阴的故事》，由罗大佑填词谱曲并演唱。青春易逝，韶华易老，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，也带走多愁善感的青春。你把这首动人的歌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，忧郁的心是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地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，吉他天天地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。 色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刻本的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遥远的路程，昨日的梦，以及远去的笑声。再次的见面，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？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；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。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数字回忆的青春，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数字回忆的青春。